却在背移的时间错过对的人，说不出幸福是分。滴滴滴滴滴滴等待， 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嗨，早上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听。 起床喽，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。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。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野。近来世界杯呢是所有人共同的话题，世界杯期间呢，俄罗斯的餐馆和酒吧呢正在被中国小龙虾占领了，你知道吗？搭载十万只湖北产的小龙虾的中欧班列从武汉直抵莫斯科，这批小龙虾加热五分钟就能上桌了，麻辣蒜香十三香，还有奶油芝士味的小龙虾，恭喜我国球迷最爱的观战配搭成功走向了世界。你觉得世界杯跟什么小吃最配呢？ 越会你都逃脱。 而此时此刻你在 哪里？ 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啊，而此时此刻你在。 如果你很喜欢吃小龙虾的话呢，相信你一定很羡慕屈云霄的工作。他是一家小龙虾加工厂的品鉴师，每天不停地剥虾吃虾，记录下每一批小龙虾的形态、色泽、口感和辣度，每天至少吃2斤小龙虾，年薪30万。据说品虾师年薪最高可以达到60万，今年产能扩张目前还在急招哦，你有兴趣吗？ 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。当精英遇上经典 ，FM 969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。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

can't stop to keep myself from thinking. Oh no. I wonder how, I wonder why, I wonder where they are. The days we had, the songs we sang together. 驾驶智慧操控，遇见车辆行人，红绿灯会乖乖的停车避让，这就是京东配送机器人。未来市民接到京东配送机器人发出的取货通知之后，输入验证码即可取货，这样的快递体验你期待吗？ 受伤的心，丰富了人生。

加油，我一个人也会勇敢好好过，不然你担心多一点。 想听着每天每晚我们故事，每天每晚说好的事，那个人计算不是最浪漫的事。 你就是我的天使，给我力量能够坚持， 那些关心问候 是把一样的顺手， 是我最幸福的所有。我要抱着你，不要再错过。 你的爱是最蓝的片天空。 Cause baby girl, I'm coming back home. Baby boy, 永远永远手牵手，一步两步一起走，永远永远要记得，我们要一起生活。 这份爱不是激动，守护一辈子的感动，这段路踏着幸福的每一步，一起牵着手。 但你会睡不好，总是锁在床的一角，我要回来给你依靠，哄你看你笑着睡着。 这边为你的微笑，我们甜蜜的大脑，好希望微风把思念代替我亲吻你嘴角。 我们故事，每天每晚说好的事，为你好奇看的风景，爱不成的事。 你就是我的天使，给我力量能够坚持。 阳光灿烂午后， 我又在肩上走， 你的影子不再寂寞。 的儿童家具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结果显示，儿童家具的产品不合格率为30%，也就是说，在目前的儿童家具市场上，高达30%的产品不合格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 些什么？无论你想要什么，都让你带走。如果你觉得自由是快乐，爱是犯了乱了陈旧的差错，又何必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？